情就是遇见你，在人海茫茫中静静凝望着你，陌生又熟悉。气息却无法拥抱到你，如果转换了时空身份和姓名，但愿认得你眼睛。